用心。 知道对方不喜欢自己就能够快速抽离的人，往往是情商很高的一类人。所以不要说什么情难自已，苦恋一个无果的人，你分明就是情商太低。 那 是你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 那其实我真的蛮喜欢一个演员啊，他叫冯巩，喜欢了好多年好多年，因为他总是很幽默而且很亲切嘛。那即使他现在真的一点都不好笑了，满口网络流行语，可是你看他努力逗年轻人笑的状态，真的认真的可爱。现在的春晚呢，曾经熟悉的脸越来越少，新面孔越来越多，而这些老艺术工作者的存在，像一杯陈酿，是春晚的味道。 就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